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早年间曾流传这么句俗话，江湖险恶，就连长跑江湖的相声艺人也有上当受骗的时候。正所谓是常玩鹰也背不住有让鹰啄了眼的时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天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继续和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故事。经过旅途奔波，马三立终于来到了奉天的祥云阁茶社，茶社老板对马三立是笑脸相迎，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捧得马三立真有点不大习惯。马三立心想，人家对咱这么客气，咱也得好好卖力气干，得对得起人家才成啊。马三立第一天打炮的活是报菜名，这段活是马三立家传的拿手段子，加上奉天当地捧哏演员张庆森善于铺垫，既火爆又干净。不夸张的说呀，观众的笑声掌声真能把祥云阁的屋顶灰都震下来。下面我们就来先欣赏一段马三立先生的儿子马志明和他的搭档黄族民合说的报菜名片段。 今儿我就是专门找你来的， 有事儿啊， 打算跟您叙叙旧。 哦， 如果说您把我忘了，也可以说呢，我今儿想啊高攀交您这朋友。 哎，您这话说过了。 怎么样， 这是好事啊， 能赏我这脸吗？ 哎，太好了。 哟呵，我高兴我高兴，痛快痛快。哎呀，这么着 啊， 我请请你吧。有这么句话 怎么说呢， 要饱家常饭， 要暖粗布衣， 咱就粗布衣了。 没问题， 咱就这么着。 粗布衣我嚼得动吗？ 不是，咱就 家常饭， 家常饭了。 哎， 我先问问你喝酒不喝？ 我最爱喝酒了。 你还喝酒？ 喝酒啊， 干你们这行能喝酒 吗？不演出不上台可以喝，没人管。 可以喝？ 让喝。 那就痛痛快快喝 喝 喝。 哎， 不过这个名酒好酒备不住就有假冒伪劣的。 是啊， 鹿酒啊色酒吧没劲儿， 那差点。 你说啤酒吧， 我爱喝啤酒。 爱喝啤酒， 爱喝啤酒， 那就买啤酒， 买啤酒， 买啤酒， 行， 来他六瓶，来四，来两瓶啤酒， 哎，两瓶啤酒啊， 两瓶不少啊，两瓶也不少了，既你喝，我不喝，我看着，知道吗？你喝剩下，我再喝，你不剩下，我就不喝了，对不对？两瓶不少， 这两瓶，两瓶 啊， 两瓶， 我呀，多给你预备点好菜。 哦， 菜聊天， 那么好菜预备什么呀？ 这个果仁怎么样？ 果仁 啊， 花生米 啊，我买生的，咱是炒啊还是炸？你说 怎么弄？不也是果仁吗？ 哎，我再买它半斤羊杂碎。 羊杂碎， 热热乎乎，多来点肺，你牙口不好，对不对？ 谁牙口不好啊？你要那么多肺干嘛？便宜是怎么着？ 人家卖这个有比例，当当当当，该给多少给多少，也别争劲，是吧？ 行， 对吧？ 行， 酒菜你别管了 啊， 我颠沛 啊。行，听您的。 主食咱们吃包饺子。 哎呦，干嘛还包饺子呀？ 好吃不如饺子， 对，舒服不如倒着。 咱们是西湖羊肉， 好， 您吃十个，我给您煮十个。 哟，干嘛这样啊？ 你老吃热的， 嘿，我还爱吃个烫嘴烫心的。 您来个饺子就酒， 这叫 没饱没醉。 对， 吃完饺子喝完饺子汤， 这叫 原汤化原食。 好， 吃完饭沏壶酽茶，咱们小肚子上弦， 怎么讲？ 谈谈心， 再聊聊， 咱就 包饺子了。 明天上午9点怎么样？ 明天9点没问题， 我来接你来。 好， 我接你，你等着。 我在哪儿等？ 就这儿。 就这儿， 今儿不是这儿见的面吗？ 啊，是。 明天还这个地方， 啊， 咱是不散不见。 行， 那 我就别来了。 不是，咱说错了，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哎， 说定了啊。 没错， 您志工 好， 说您的相声。 行， 啊，我先告退。 好 啊， 慢走。嘿，瞧这人了吗？多热情，刚见一次面，非得请客。你还不吃还不行？ 打扰一下，再稍微占您一点时间，我问问您现在。就现在您兜里头带着钱没有？ 什么钱 啊？钱 干嘛呀？ 我得回家呀，赶紧回家呀，回家给您预备酒菜，预备饺子，对不对？我得打个车呀，对不对？ 哦，合着你没钱呐？ 不是，没零钱，我有整的。要不这么着 啊， 换我点零的，换点零，换100块钱钢镚吧，你换过。 哎，嗨，这谁身上带100块钱钢镚啊？ 不是，你换过点，我好打车呀。 哦， 回家呀。 您不就是为了坐车吗？ 对呀。 好办好办。 那怎么好办？ 哎，这是没问题。 怎么了？ 哎，瞧见了吗？ 嗯。 嗯， 这干嘛？ 坐车去。 这谁的？ 我的。 你的，你掏出来往外撸，这什么意思？这是。 嗨。 嗯。 你不没零钱吗？你换他干嘛呀？嗯， 你看，这还没请您吃饭，先拿您的钱，不老合适的。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那就嘛呢？ 还什么叫嘛呢？ 当然了，咱往后越走越近乎。 对呀， 别说这点儿 啊， 再多多少咱也过得着。 就是。 您这多少钱？ 20。 那我拿着了。 你甭拿了。 怎么？ 哪儿的事儿啊？还没请我吃饭吗？弄我20块钱走，你可真行。 哎，我找你要了吗？ 哼， 我找你要了吗？这不各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钱跟你换，你不换给非给，这儿一接着又来这套啊，当着各位诚心栽我是不是？ 没有， 你这叫损人不利己呀。你怎么做这事儿呢？ 这 太不对了，不够朋友啊。我不是跟你恼，我不是夯你啊，太没有了，这个人太…… 你跟别人就不斗啊。 哦，您这是玩笑上 啊。 我说的，我琢磨也不可能，您这人我太了解了。 是啊， 您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呀。 就是啊， 您向来拿钱不当钱。 对啊， 甭说我请您吃饭 啊， 平常您看见谁有困难，您能不管吗？ 管。 今儿真隔着我走到这儿，腰里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20块钱，你给不给？ 给。 心疼不心疼？ 不心疼。 在乎不在乎？ 不在乎。 这钱 拿走。 谢谢。 别动。哎，好嘛，这更厉害啊，稳住了要。 不是啊，我没这钱我怎么回家呀？ 你呀， 啊， 走着走。 走着走太累。 哦，累呀。 啊， 跑。 我那不更累了。 你爱怎么走怎么走。 那就这样了。明儿见啊。 明儿见。咱呢甭理他了，说咱的相声。我说这段呢是在北京东四牌楼那地方有这么一个四合院。 说黄先生， 在 黄先生，要不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是啊， 嗯， 这20块钱没拿走吗？ 哎，这叫什么话。 嗯， 是你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的多呀。 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了呢？ 包饺子太费事。 对，你不包它省事。 不是，你想和馅儿， 嗯， 和面擀皮儿包煮，净做饭没工夫聊天了。 哦， 吃点省事的吧。 那么省事的吃什么呢？ 干饭汆丸子怎么样？ 丸子汤啊。 啊，丸子汤怎么了？丸子汤不省钱。 是吗？ 我有好稻米啊，高压锅焖出来，倍儿香。 嗯， 大袋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这热热乎乎，多得吃。怎么样？啊，干饭汆丸子， 干饭汆丸子 定下来了啊， 定下来， 干饭汆丸子 行。 不过这干饭汆丸子这啤酒，啤酒就算了吧。 啤酒不给喝了？ 不是不给喝，您想这道理，你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肚子里的咣当不是， 哦， 是不是？ 哦， 别喝了。 那要一点酒没有就没意思。 要喝呢还是喝白酒得了 啊？对 啊， 我爱喝白酒。 爱喝白酒， 喝白酒 那就省事了。 行， 您到家我拿出来就喝，连买都不买，现成 大瓶哪喝得了去？ 不是一整瓶， 多少 也就盯这么一块吧。 哎， 就这么点吧， 剩底儿了。 怎么了？ 不够喝的。 不够喝没关系， 怎么办？ 兑水呀。 啊 你要喝热酒兑开水，喝凉的兑凉白开。哎，随喝随兑。 这打住，甭兑水，干脆咱是有多少喝多少，行不行？ 太好了 啊！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他倒有的说了， 哎，酒少这菜也别预备那么些个， 菜也不给预备了。 不是不给预备，你想一大桌子菜，两口酒没了，剩这菜谁打扫？ 那一点菜没有，干喝酒 也不是一点没有啊。咱们就是白酒就果仁，干果仁怎么样？ 白酒就果仁， 哎，完了丸子汤一喝多好。 行，白酒就果仁吧， 就这么办， 就果仁， 就是果仁了。 可以。 明儿您不准去吗？ 准去啊。 准去咱定的是11点是吧？ 是不9点吗？ 哦，九点。明儿您早出来，您8点来钟您就下楼。 哦， 哎，您门口有市场没有？ 有一个。 哎，您先奔市场。 奔市场 您买4斤果仁 啊， 到时候我一接您进门，咱俩喝起来多好。 好吗？我买4斤果仁， 嗯， 然后你再卖去是怎么着？ 往哪儿卖去了？嗯， 一个喝酒嘛，干嘛买4斤果仁啊？ 秤高秤低的，3斤半也行，这无所谓。 什么3斤半 啊？ 我宁肯不喝这酒，我也不买这果仁。 那这酒呢？ 酒我不喝了，行吗？ 不喝了最好 啊， 就是干饭汆丸子。 行， 干饭汆丸子，我是不是得坐车走？ 您溜达着， 还得溜达着， 溜达着 啊。那您说您，嗯，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扑实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表演完了，一进后台，茶社老板对他大加赞赏了一番。自从马三立来了，茶社连日爆满，茶客们口耳相传，想听天津未来的瘦高挑说相声的人是越来越多的。马三立俨然成了祥云阁的财神爷。这天晚上，老板又来后台看望马三立，少不得又是恭维问候一番。但之后的画风似乎就转了，他问马三立究竟什么时候能把欠茶社的钱给还上。这番话可把马三立闹懵了，心想欠柜上钱怎么可能？自打到了祥云阁，从来没有在他们柜上有过戒指啊，难不成自己听错了？下面咱们再来接着把马志明、黄祖民的报菜名听完，然后红酒再告诉您马三立究竟欠了什么账。 咱接着说，在这四合院里呢，住着这么一户人家。 哎，黄先生，要不咱甭吃干饭汆丸子了。 这干饭汆丸子又怎么了？ 干饭汆丸子汤泡饭，水花花，当时稀里呼噜您吃挺饱，一泡尿又饿了，是不是没劲？ 嗯， 吃解馋的。 那么解馋的吃什么？ 炖肉烙饼。 哎呦，炖肉可堂口。 来他5斤牛肉。 5斤呢？ 5斤羊肉。 呵， 一只肥母鸡，1斤栗子。 哎，好，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太棒。 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还解闷。 对， 吃完了喝点咖啡， 嗯， 去去油腻。 行， 炖牛肉。 炖牛肉。 栗子鸡。 行， 我家养了个老母鸡。 哦，还现宰。 这么大个。 呵， 肥。 好。 呵，就是老点 啊，老点没关系，今儿晚上就宰，炖它半宿啊，拿小火烤，背不住也能烂啊。咱是老 不是，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 养几年了？哎呀，据我姥姥说呀，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啊。 论起来，我管它叫姨。 嘿， 因为请您吃饭，我大义灭亲了。我今儿可不 别介 啊， 喂我可不值当的，不值当 啊。 鸡咱不吃的行吗？ 不吃鸡了， 咱就是炖肉烙饼就 对了。 炖肉烙饼 这车钱呢？ 甭垫着。 哦，还甭垫着。 甭垫着。 行。 哎呀，又改炖肉了。 哎，我说黄先生，要不 咱甭吃炖肉了，怎么样？ 嗯， 我就知道是这句吧。这炖肉又怎么了？ 这肉它不烂呢。 那可不，你不炖它烂不了。 不是，明儿早起我得现买肉吧？ 啊， 万一那火要跟不上，到中午肉没熟，您去了给您吃什么？ 嗯， 干脆吃窝头吧。 行啊， 嗯， 什么您呢？ 窝头。 窝头啊。 啊， 回见吧。 怎么了？ 还吃窝头啊？从小我那窝头都吃伤了。 吃过窝头？ 可我吃了10好几年。 你说说你们家那窝头什么模样的？ 还窝头吗？还什么模样？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 亏了问问，跟我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我那底下一尖儿，上头一窟窿。 哎，他给翻个了。 再说面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你那窝头什么面呢？ 棒子面。 我这玉米面。 这不还一样吗？ 不光玉米面， 还有什么？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 嗯， 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杏仁、瓜子儿、核桃仁儿、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大大的鸡子儿一发，英名叫窝头， 实际是 福地大槽糕。 哼， 你有多少钱？你没地儿买去。 还真是， 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了。 哎， 我先走一步。 有什么？ 回来啊？怎么了？ 回来？ 怎么？ 回来！ 你别揪我！你撒开！你干嘛？撒开！你跑了！怎么了？ 我那钱哪去了？ 风大刮那边去了。 什么刮那边去了？ 啊， 在你兜里了。 怎么会呢？不可能啊！ 我看见你装起来的。 你看错了。不，没那个事儿， 哎， 没那个。 你掏出来，咱什么事儿？ 掏什么？掏不得。 你要不掏，我可喊警察。 不，这点事儿值当麻烦警察吗？ 你掏不掏？ 这种人的，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值当的吗？给你不就完了吗？ 啊， 不就完了吗？ 这还差不多。 这是 呀，5毛的，回来，回来。 哎呀，孩子，你撒开，那不会是？ 这是5毛的。 再给你弄一毛完了，行吧？再弄一毛， 甭跟我对付 啊！ 甭跟我对付，我要我那2张10块的 钱狠子，这是开玩笑都不懂。给你，不就这个吗？给你，我得拿回去。 好家伙，愣抢你！ 我说到高兴的时候，我爱开玩笑，知道吗？这个窝头啊，说叫窝头啊， 啊， 比那点心差不了多少啊， 还真是 又鲜又软又甜，嗯， 对对对， 啊，跟那个蛋糕差不多。 就是 你要吃一回呀，啊，想两回，啊，打这儿你要吃上瘾呢，你还 不动？ 怎么？ 这手怎么回事？ 啊， 怎么回事？ 我手凉，我里边暖和暖和， 像话吗？跑人兜里头暖和手来？ 嗯。 啊！ 我怕你没搁好，我给你 摁实实。就为这20块钱，你丢这么大的？ 至于吗？至于吗？那么咱就窝头了。 窝头不干点吗？ 小米粥喝不喝？ 行啊， 酱酱乎乎熬一锅小米粥， 可以。 多搁红糖， 哎， 煮几鸡子儿， 行， 弄点挂面 啊， 来刀草纸， 我再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嗯，不是， 你跑这伺候月子来了？ 依着你呢， 乱七八糟满不要，咱就是窝头小米粥。 窝头小米粥。 对了， 钱带好了，别掉了。 你放心，嗯，没你的事儿了。 那就这样吧，明儿见吧。 啊，这窝头啊，窝头也落不住。 哎，我是黄先生， 要不咱甭吃窝头了，咱喝点凉水吧。 哎，我说你这小子可太难伺候了，打刚才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你？ 呀，啊？不是，他倒给我扣上了。你说到底是我不吃啊，还是你不请啊？ 真请。 那可不 能上我家里去吗？我家能做什么好吃的？ 那上哪儿吃去？ 我请您下庄子。 请我下庄子？ 哎， 给我钉马掌。啊， 我带你下馆子。 哦，拿自来水灌我。 不是不是， 饭庄子、饭馆子。 那行，到饭庄子里，您请我吃什么呢？ 我请你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甭满汉全席南北大菜啊，你只要把这菜名说上个三样五样来，算你请了。 太容易了， 那你说说。 我请你吃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蒸羊羔这是大补，有。还有什么呢？ 蒸熊掌， 哦， 蒸鹿眼儿， 是。 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还有什么？ 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还有吗？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丁，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着白菜，炸壳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什件，清蒸姜瑶柱，糖溜芡实米。 还有 拌鸡丝儿、拌肚丝儿、什锦豆腐、什锦丁儿、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椒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 好， 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趴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好， 烩长鸡肚、烩南鳍， 还有 水肘花、锅烧猪蹄、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蹄、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肺、油炸肺、酱果丁、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鸽子、糖盐剑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塔木鱼、拔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筋、扒三样， 不少。 猪肉锅子、白肉锅子、什锦锅子、一品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太多了。哎呀， 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爱吃，咱们吃去。 没钱， 哎，白说了。 听完了马志明、黄祖明二位和硕的报菜名，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马三立是怎么欠了祥云阁茶社的账。马三立一头雾水，问老板自己都欠什么钱了。老板满脸堆笑，掰着手指头给马三立算了起来：从天津来奉天的火车票钱，由车站坐马车到茶社的车钱，以及他住店的开销等等。马三立反问老板，当初谈的时候，茶社不是说管车票管住宿吗？老板点了点头，没错，是管火车票和住宿，不过只管订票和订房，这钱嘛，还得马三立自己掏。久闯江湖的马三立这时候全明白了，这是事先插圈做套的，让自己往里钻呢。有心跟他们翻脸，可想想自己孤身一人来到关外的处境，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啊。就这样，在祥云阁干足了三个月，还了账，凑齐了回家的盘缠，才乘车回到天津。这次关外之行真让马三立又长了不少见识。聊到这儿呢，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蔡依林的《假面的告白》。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想去了一块，再拼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蓝色悲哀掠过我的静脉，我不要爱，我不要爱，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告白，不坦白的坦白。你不会爱，你不会爱，你只爱接受爱，眼睛睁不开，看不到未来，也哭不出来。